边哼着歌，用轻快的步伐，

少的路程，不再是旧日熟悉的你，有着旧日狂热的梦，也不是旧日熟悉的我，有着依然的笑。 是懂